猎波斩本身就是魔剑士的一个技能，是靠魔剑士驾驭的剑意波动来封锁对手的一个抓取类技能。攻击招架这种方式非但对他不会有用，反而等于把自己送入对方的剑意波动当中。何安没指望这么一击能命中巨魔小， 他就是想暂时性的打断一下对方的连续攻击，让自己能调整一下。剑光扬起，结果却劈了个空。人去也倒是翻滚完毕，半蹲在地上。但是，对手呢？头顶。何安耳边又响起了无极战队选手没节操的提示，连忙调整视角。人去也抬头一看，啪啪啪，拳法式技能。 鹰塔，正蹬到人去也仰起视角的脸上，连踩了三下，君莫笑翻身落向了一旁，留了人去也在那儿仰头45度望天，泪流满面，冲刷脚印。 无极战队的选手们也无语了，他们看得出何安已经有些乱了。这种时候听到了提示，居然是抬头看。 这是一个下意识的举动，没错，但这不应该是一个职业选手的下意识。职业选手这种时候应该是立即想到这是对方在攻击，直接做出应对。结果，何安居然是操作出来一个45度望天，他的心里显然已经没了章法。他乱了，叶修可没乱。 鹰塔完了，还没等落地呢，君莫笑抽剑出鞘，直接银光落刃就闪了过来。这和鹰塔三脚根本就没差多少。何安这时总算是直接反应了，为避这一击，连忙又一个翻滚，结果翻滚一半，咣，角色撞到了回廊的护栏上了。回廊这点空间不够他翻滚彻底。 银光落刃落下，人去也却被护栏给拦下，冲击波扫到，掀得他在角落里打滚。何安连忙又去瘦身操作，结果又是被护栏给拦下，没法顺势翻滚起身，结果就像个球一样在那角落里蹭啊蹭。无极战队的选手纷纷把眼闭了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输这样。 别输的这么幼稚行吗？这都是在干嘛呀？一会儿45度望天，一会儿撞墙，完了还在墙上蹭，短路了吧？这是。何安这被动的场面已经不能用狼狈来形容了，这简直就是滑稽。可是细细一琢磨，却又觉得君莫笑也不是有意要这么戏耍的。 想人去也撞到护栏这种事儿，那是对手有意利用了回廊的狭窄地形，让护栏对人去也的走位进行了封锁。结果是何安自己忽略了这一点，结果无视护栏操作，才把自己搞出这么滑稽的场面。围观的打脸党们还有无极战队的粉丝心情那叫一个郁闷。 倒是站在星星那边的观众，此时看的是笑开了怀。守护栏这一组，何安的瘦身操作当然也没成功，叶修却已经操作着君莫笑杀到，追着已经没退路的人去也又是一通猛攻，无路可去了。何安左右一看，选择只有一个，抽了个空档，狂敲跳跃键。 人去也艰难跳起，空中还挨了一下，但这也没有阻止他继续顽强的转身。人去也终于狠下心，直接跳出护栏，飞身下水了。通！人去也直接坠入水中，但紧跟着就又是通一声，君莫笑不带丝毫含糊的，直接就跟着下来了，而且连下带打。 下来的时候就又给人去也一脚，追得如此之紧，人去也这下水真跟没下没两样。只不过因为到了水下，双方的攻防节奏都受水阻变慢，人去也的生命下滑没有那么快罢了。 人去也在水中那个挣扎呀，挣扎的观众都闭上眼了。这是水中 PK 吗？这是水中遇了大白鲨就想着逃命了吧？此时此刻的人去也给观众的就是被这样的感觉，被巨魔侠打得没办法了，玩命想的就是怎么逃开。事实还真不是这样，巨魔侠的攻击连续紧凑，何安根本找不到还击的空档，只能先试着能不能脱开身几步，用空间换取到出手的空档。只可惜他一直没有成功，一直还是被巨魔侠的攻势给粘着，结果攻方没有转换，他的举动看起来可不就是一直在拼命逃跑呢吗？左边不行，右边不行，上边不行，下边还是不行。水战比起陆战可移动的空间要大得多，但是何安用尽手段却还是被巨魔侠一下又一下的击打着。伤害是不大，但架不住数量大呀。人去也的生命下降下降，不断下降，终于都快走到红血了。这玩家又不是 BOSS， 红血了还有一个大爆发，红血那被动一方的精神压力无疑要更大，除非是狂剑士的选手，因为职业有血越少战斗力越强的特点，有时倒是会在压低血线的时候突然爆发。何安没这思路，他的人去也不是狂剑士，生命一路下降，那全是被君莫笑硬生生打出来的，现在马上要红血了，但情况没有丝毫改观。散人的攻击在何安看来依然是那样意想不到，他已经很努力地让自己把所有职业的初阶技能都载入到意识里了，但是没有用，他的读取速度完全不够快，他真的应付不了。这种无力的感觉何安还从来没有过。他是无极战队现在的王牌核心，而且还兼任俱乐部的经理不假，而且接触荣耀很久，有一定的见识和资历，但事实上他还没有职业比赛的经历。他是在上赛季无极战队出局后被战队发现并招揽入队，接替了出局后就离开战队的原无极战队队长于洪亮，成为了无极战队新的魔剑士操作者。原本的魔剑士角色赛丁坤是无极战队最强的角色，不过为了缓解出局一年的压力，赛丁坤也被抽出，这是小战队的悲剧，一出局就会有大把的窘迫等着他们。无极战队总算也有三年职业生涯的底蕴，赛丁坤被出售后，他们迅速又打造了一个实力相当的人去也给何安使用。何安是充满野心的，他一直觉得自己就是缺少一个机会，是怀才不遇的典型，被一支出局队伍看中，这种机会也被他积极地重视了起来，而且凭借自己的见识甚至还兼任起了俱乐部的经理。无极战队确实是非常把他当人才来器重的。何安呢，也一直期待着和无极战队一起重返职业圈，他要让荣耀圈的所有人知道，有一块金子一直被你们忽视了呢，而现在他要发光了。但是结果很遗憾，上赛季的挑战赛他们输在了最终的决赛中，结果还没等他们从失利的阴影中走出来时，又是一记炸弹呼啸而至，将所有希望借挑战赛找到突破的战队都轰了个心碎。荣耀职业联赛第八联赛豪门加时战队居然奇迹般的降级了，成了他们在下年挑战赛中的竞争对手。这则消息让所有准备报名新赛季挑战赛的战队感到绝望，各家各队都因此产生了极大的动荡， 有太多的人不愿意再在挑战赛里浪费时间了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这是毫无意义的一年。这一年冠军必然是属于加士战队的，打今年的挑战赛等于就是还要打明年的挑战赛，这前前后后就是两年，电子竞技选手有几个两年？很多人宁寻别的出路，碰个头破血流也不愿意再在这儿荒废了，因为他们看来其他出路哪怕再渺茫，试一试也总有希望，而挑战加士那连一丝渺茫都没有。无极战队当然也因为这原因走了一些人，不过何安留下了，上赛季开始成为无极队长的武臣也留下了，队伍最后勉勉强强又找来些人愿意在挑战赛里试一试身手，闯一闯名堂的人还是有的，毕竟想一步踏入职业圈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一点也不容易。新的无极战队就这么起航了，对于战胜加士他们没有信心，但他们却也期待着可以创造奇迹。但是现在仅仅是他们旅途的第二战，居然就已经狼狈到近乎滑稽的地步。希望、梦想、前方等待他们去创造的奇迹，所有的一切在人去也红血的一瞬间突然就全涌上了河岸的心头。就这样输掉，他不甘心呢。猛然意识到种种的河岸操作突然变得灵巧，意识也变得清楚起来，选手临场的发挥无时无刻不受到心态的影响，所谓的状态就是这么一回事。而在此刻河岸突然觉醒，突然就表现出了极佳的竞技状态，格挡、猎波斩、冰霜波动剑接连三个技能，从防御到牵制再到反击，何安瞬间完成了这样一个过渡。冰霜波动剑挥舞送出的寒冰波动剑意在水中被消融掩盖，扩散出更大的范围攻击，朝君莫笑卷了去。而何安这时动作已是极快，人去也跟着就已经开始下一步的举动，雷光波动剑正在吟唱中，轰轰轰，接连三声炮响，君莫笑一个反坦克炮轰出，三发炮弹却是推向了不同的方向。第一发、第二发朝左右带动了水流，只有精通水战的职业选手才会知道，流动的水流对于冰霜波动剑这样行走在水中技能是有影响的。两发炮弹带动水流，减缓了冰霜波动剑的来势，顺便也将君莫笑倒推出去。而第三发炮弹却是最终固定了倒退的方向。借这一技能，君莫笑已经精彩地避过了这一来的相当突然的冰霜波动剑，电光波动剑。但河岸的人去也在此时已完成了吟唱，电光波动阵的光球在水中凝结而成了。